未來總有機會去到一個疫情較嚴峻的時間咧，有一啲部分嘅密切接觸者係可能要喺家居度做一個隔離嘅工作。我哋用嘅方法都同以往都可能會類似嘅，包括係用一啲手帶嘅形式，確保嗰個家居嘅隔離人士係唔會離開嘅啦。最重要就係一啲家居嘅配套，包括譬如話一啲食物送遞啊，或者係一啲檢測嗰個情況啊，咁我哋喺呢一方面都要去考慮嘅。 我哋答埋最後一位，嗰邊最後嗰行，嗰位 你先。四位你好，明報嘅，想問翻 HA 嗰邊先，都見到醫管局嗰度唔同醫院都有10個同事確診啦，咁去計埋一啲要去檢疫嘅同事，有冇話會影響到一啲醫院嘅服務咧？另外都想跟進翻疫情嗰邊嘅，就係見到大興村嗰邊有啲個案都列咗入去葵涌村群組度，想問翻清楚兩者有咩關係，同埋都見到之前住日葵樓嘅50歲男子，即係個案編號13243，佢1月21日都去過興平樓嗰度，咁想問下佢喺嗰度做過啲乜嚟咧，同埋估計會唔會係佢引發到大興村嘅疫情咧？另外都想跟進翻大埔昌運中心嗰邊，去到而家有幾多人初步陽性，估計係點解會爆發，同埋想跟進翻之前慈行街市嗰兩名確診人士揾唔揾得翻咧？其中一個人話佢今日報到啦，咁去報到嘅機構有冇話職員係會成為密切嘅接觸者，同埋都想問翻穆斯林教會嗰度揾唔揾得翻所有在場人士，同埋今日有冇新增個案咧？唔該曬。 OK， 好。我或者我請劉醫生講講醫管局工作啦，跟住張醫生講大興啦、昌運中心啦、行街寺啦，同埋教會嚇。咁請劉醫生先。 其實我哋暫時都係有30-40位嘅同事啦，即包括受到感染啦，或者係啲密切接觸者嘅。咁當然啦，你話人數就唔多嘅，所以影響到服務咧就唔係好多。我哋都密切注意住嘅情況啦，即係會調動啲人手啊，避免影響到嗰啲服務嘅。咁始終人手少咗啦，每一個同事可能都要做多少少啦，因為可能有個同事冇翻工嘅，咁你要幫佢做埋佢平時要做嘅工作啊，盡量提供即係最好嘅服務俾我哋病人啦。咁我哋再次提醒我哋嘅同事啦，即係而家即係疫情都好嚴峻。即係好多隱形傳播鏈啊，亦都唔知邊一度係源頭嘅情況咧，就希望同事盡量都避免一啲社交嘅活動啦，就唔好出去即係參加咁多跨家庭嘅聚會啦，亦都避免同一啲同事進食啦。工作時咧就一定要佩戴合適嘅個人防護裝備。 我都要再睇翻，咁應該係都係一啲相關個案，就係、是。即係開頭喺興平樓嗰度就有啲相關個案去一齊食飯啊嗰類嗰啲咧，就係、是有啲傳播咁樣咯。嗰兩位行街市嘅人士，我哋琴日已經揾到噶啦嚇。嗰度我哋聯絡緊，就暫時未見到有新嘅個案。 好，今日記者會到此完結啦，多謝大家。 大家啱啱系收听完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转播卫生防护中心嘅疫情记者会，休息一阵，转头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兩集咧，我哋講過 F 音同 V 音嘅分別。我哋今日呢集咧，講一個比較難少少嘅 TH 音嘅有聲帶震動同埋冇聲帶震動嘅分別。TH 音咧就係咧。将条脷尖轻轻放喺上面嗰排门牙嘅下方，跟住轻轻喷气就系、 thin， 譬如 for example thin 好瘦弱，好瘦削，另外 thin， he's very thin， thin， thin， thin， OK， 咁呢个咧我哋声带不震动嘅声音嚟嘅， right？ 如果声带震动咧，我哋咧就会变成听住啦，同一个口型，同一个脷喺同一个位置，但系声带震动系。OK， 加埋把声系得个发声嘅，当然高音啲就得嘅咁啦。OK， 譬如我读另一个字 T H E N 咧，我就读 then then then then and then for example and then OK， 或者 this T H I S this is something this this this 啦 T H E S E 咧，我哋读 these these。These, these， 好啦，声带唔震动我系 ，OK， 好似譬如我哋读 think 或者 thief， t h i n k， t h i e f 就系 ，OK， 而声带震动系 this， these， that，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李立峰。 时间嚟到晏昼嘅5:2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 你好，陈燕婷。 嗱，咁啊，好快咧，我哋一阵间咧又要听一听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召开嘅记者会嘅情况啦。咁、不过李立峰，我哋首先都即系总结一下咧今日嗰个疫情嘅状态啦。就有131宗咧嘅阳性嘅确诊嘅个案嘅，当中咧有一宗咧系属于输入个案，而喺呢130宗嘅本地个案。案当中咧，有59宗咧都系揾唔到源头嘅。咁另外咧就系佢亦都系散发喺多个区域啦，包括系土瓜湾啊、愉景湾啊、坪洲啊、东涌啊、梨木树啊、上环啊、湾仔啊等等都有。咁所以可以话系都比较广泛啦。此外咧，亦都有多个地盘咧都揾到有一啲嘅确诊个案嘅。嗱，咁啊，李立峰喺屯门大兴村兴平楼嘅状况咧都会比较令人关注嘅，因为嗰度揾到多宗嘅個案啦，咁所以咧原本係圍封嘅時間咧就要延長到聽朝早嘅，咁而家個目標咧就係咧係聽日嘅早上8:30咧可以完成喺興平樓嘅圍封檢測行動嘅。咁剛才記者會入邊咧，亦都有傳媒嘅問咗幾次咧，就係關於個圍堵嘅策略啦。咁衞生防護中心嘅總監咧徐樂堅咧，佢就話即係喺而家香港嘅情況咧。由于社区有多条嘅传播链啦，咁所以咧仍然系要做一个围堵嘅，因为咧以确保咧即系医疗就唔会崩溃啦，同埋咧我哋而家长者嘅接种率咧都系偏低，咁所以佢就话咧要以围堵去换时间，以提高咧疫苗嘅接种率。当然同时都要加强检测能力啦。 系啊，咁似乎而家即系个情况系开始，即系媒体嘅朋友或者可能有唔少市民都已经开始谂紧，系似围堵呢个政策长唔长远噶咁样样，个即系传播力咁犀利，咁但系即系亦都似乎吓，即系根据专家嘅解释就话，起码喺呢一刻啦，即系香港社会个条件，无论讲疫苗接种率又好，讲医疗系统个负荷程度又好啦，如果系未能够即系去所谓支持去转换一个政策方向嘅话咧，咁可能至少喺呢一刻咧，即系用所谓围堵政策去买时间吓，所谓买时间，可能都系即系个必要嘅选择，即系根据专家嘅讲法。 咁当然即系喺围封之下咧，市民嘅生活咧都有好多嘅唔方便啦。咁但系咧，其实政府喺围封入边咧都用咗即系唔少嘅人力物力啦，去尽量咧支援啲市民嘅。咁但系可能啲市民比较其中另外一个比较关注咧，就系佢哋喺围封强检期间唔能够翻工咧，会唔会有一啲嘅补偿嘅问题啦？ 我谂系啊，一方面翻工啦，另一方面其实好多时候即系一围封起上嚟啦，即系好多嘅配套啊，即系即系譬如你就算食饭啊嗰啲支援啦、啊，咁其实嗰啲地方都系即系有一啲嘅即系改善嘅空间嘅。 嗯，当然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872311讲一讲呢你对而家疫情啊同埋嗰个应对手法嘅意见啦。因为譬如头先呢同我哋立峰啱啱倾到喺围封抗疫期间市民唔能够返工。咁之前呢劳福局局长呢罗志光呢佢就认为啊係比较难呢对呢啲因此而工作受到影响嘅市民呢做一啲嘅补偿嘅。因为喺个修例上面呢似乎都有好多困难同埋都要有好多考虑啦，同埋都要考虑埋会唔会因此而有人咧做一啲不利于香港即系控制疫情嘅方法，譬如佢讲啊卖口水啦咁样。咁但系今朝早咧睇到佢喺开立法会嘅会议嘅时候咧，似乎口风咧又有一啲嘅松动吓。 係啊，咁我諗即係其實都政府都應該即係會明白一樣嘢，即係都要睇個疫情發展啦。即係你始終而家嗰個嘅即係 Omicron 嗰個嘅爆發係可能係個來勢洶洶嘅。咁始終即係喺呢一刻覺得可能好多嘢做法都係有啲有困難。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延續落去嘅話，唔係咁短時間可以即係解決到嗰個疫情爆發嘅話咧，咁即係始終都要即係好多應對嘅措施，其實始終要考慮嘅。 嗱，因為今朝早咧，佢嗰個講法咧係點樣咧？佢就話政府正係研究修改咧僱傭條例，將因強制檢疫而唔能夠翻工咧就視為病假，有需要嘅時候咧會提交俾立法會審議，又話咧會重速啦進行相關嘅工作。咁佢亦都話咧就係而家條例啊對於病假嘅定義咧係唔包括咗強制檢疫嘅。咁所以咧無論係送入去檢疫中心啦，抑或原地隔離咧，都強調咧係要修例咧先至可以解決問題。呢、這個就比起即係佢早兩日係接受有線電視嘅專訪嘅時候咧嘅講法咧係唔同咗啦嚇。咁因為勞工界咧之前嘅說法都話，如果你係俾人送入去檢疫中心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可以獲發一張嘅醫生證明啦。咁有嗰張醫生證明咧，亦都可以攞到咧一啲嘅相關補償。我哋即刻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舉行記者會嘅一啲嘅最新宣佈，即刻咧去現場啦。 各位全民朋友，大家好，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呢一個嘅記者會。稍後啦，行政長官會先同大家發言，然後接受大家嘅提問嘅。咁啊，由於疫情關係啦。咁請大家喺記者會入面啦，都盡量保持距離。我哋依家首先有請行政長官。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今日係大年初四，亦都係立春。首先喺呢度咧，係祝賀大家喺新嘅一年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另外咧，仲有兩個多小時，舉世矚目嘅北京冬奧會咧就會開幕啦。在這裡我都是祝願國家辦一個簡約、安全、精彩的冬奧會。除了商業電台、商業的電視台有直播之外，今年呢香港電台32台呢也是獲授權直播的。在未來這段日子呢，在冬奧會的期間也都會有直播賽事，希望大家都為參賽的幾位香港運動員打氣。今日呢個記者招待會咧，亦都係緊接住衞生防護中心同埋醫院管理局啱啱完結咗嘅4:30嘅記者招待會，因為我都想同大家咧從政策同埋方向嗰方面咧做一個嘅交代。如果大家記得咧，上個禮拜四即係1月27日，咁啊，我嗰陣時喺總結我嘅開場發言咧，都話。特區政府在農曆新年期間咧係唔會休息的，我哋係會總動員抗疫，而各個部門亦都唔會分你我，就組成一支堅實的抗疫團隊。咁啊，事實上大家會睇到啦，喺農曆新年呢三日咧，參與抗疫嘅人員，特別喺前線嘅人員咧，唔單止我嘅政府同事。仲有醫管局嘅大量嘅醫護人員啦，檢測承辦商嘅大量嘅工作人員啦，大學嘅污水研究嘅團隊啦，以至到係好多義工朋友，大家都係齊心協力，眾志成城。我喺過去三天咧，就係親自走訪咗我哋喺抗疫工作每一個環節裏面嘅工作點，咁啊，一共咧係去過10個工作點，係一方面係感激。各位人員的努力啦，亦都係為抗疫的人員打氣嘅。 至於管治團隊方面，我們亦都是沒有乜點休息，我們是在這幾天爭取時間做了一些內部的研判的工作，一些進一步的應對這一次疫情的措施，亦都是包括籌備在這個月下旬推出的疫苗通行證，以及是防疫抗疫基金第六輪的措施。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階段性的工作的匯報。首先有關於疫情現在是越趨嚴峻，相信大家剛才聽了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醫生的交代，都感覺得到這一波呢，相信是我們兩年抗疫裏面最惡劣的情況了。我們評估有這個評估的基礎呢，是因為有下面的現象。第一就是現在每日都有超過100個本地的感染個案，而且源頭未明的個案呢是不斷的上升。由我上個禮拜四講，當時累積了大概是30宗的源頭未明的個案呢，現在已經超過了220宗的源頭未明的個案了。而且他們都是分布在各區，涉及不同的行業、職位，亦都發覺這個 Omicron 的病毒呢，真的在家居和一些緊密工作的工作間裏面呢，傳播力是特別強的。第二個的因素呢，是因為環境。今次看到特別是 Omicron 的傳播呢，環境因素都是造成了那個快速的傳播，而且這一種的環境因素的傳播呢，似乎是越來越明顯，導致了在多間的住宅大廈呢，都有一些橫向或者直向的傳播，跟以往因為有垂直的傳播需要撤離某一個單位的居民呢，似乎已經又有些不同了。而且很多都不是涉及說這個樓宇在結構上啊，或者在喉管上是出現了一些問題的。另一個原因當然是到今日為止呢，仍然是存在 Omicron 和 Delta 兩個變異病毒株同時傳播。不過剛才如果大家聽到張竹君醫生講呢， Delta 的個案似乎呢是下降了很多㗎啦。咁希望起碼盡快切斷咗因為倉鼠輸入嘅 Delta 呢一條嘅傳播鏈啦，或者多條嘅傳播鏈。另一個嘅因素呢，係因為污水監測。大家知道呢，過去一年幾香港係少有一個城市呢是用咁多嘅污水監測嚟到去定期睇住喺居民排出嘅污水裏面有冇呈陽性嘅病毒喺度嘅。儘管喺第四波同第五波疫情中間好似整個疫情好穩定，我哋都冇停過呢個工作，不過係多同埋少嘅分別嘅啫。咁今次我哋不斷咁加大力度去做採取樣本嘅，我喺新年期間亦都去實地考察過啦。咁而家發覺咧，嗰個由於呢個污水監測發出嘅警號咧係越嚟越多。換句話說咧，喺呢啲樣本裏面經過分析之後咧，係發現有呈陽性，即係話有病毒存在嘅，而且同樣咧係遍佈港九、新界各區。第日好快我哋就會將呢啲嘢喺嗰個 dashboard 喺個地圖嗰度呢，大家就會睇到佢哋嘅分布呢係好廣泛嘅。譬如以2月3日為例，即係昨天渠務署同埋環境保護署喺香港各區，無論係定點，即係固定嘅地點嘅渠口啦，或者係臨點，即係臨時非定點嘅渠嗰度攞咗嘅樣本，一共係75個。其中有28個是呈陽性的。不過當然最終我們是不需要在28個都採取行動，因為在某一些點裏面，如果它是一個醫院的出口位，那裡有一間醫院在那裡，那很明顯在那裡的確診病人它排出 的污物裏面都是會有這個陽性的病毒，所以是要進一步分析才決定當天我們要採取的檢測或者圍封檢測的行動是放在什麼地方。大致上因為上述的因素，我們是很擔心現在的情況。 咁但應對嘅策略咧，仍然係建基於我哋過去兩年相當有成效嘅圍堵嘅政策啊。我哋嘅目標仍然係動態清零，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多管齊下咧，嚟到去提升我哋嘅能力啦，希望做到盡早發現，切斷呢啲傳播鏈。跟住我就同大家交代一下喺提升能力嗰各方面，好多喺1月27號講過，但喺一個禮拜之內咧，我哋又提升咗一啲能力嘅。第一就喺檢測，因為病毒檢測係最重要去發現呢啲感染嘅個案嘅。嗱，我再或者回顧一次啦，而家做病毒檢測有多種嘅方法嘅。最嚴厲嗰種咧就係圍封強檢，即係話係除咗落嚟檢測之外咧。嗰、那個被圍封嘅大廈或者小區咧，係唔可以離開，直至到我哋做完曬目標對象嘅強檢，有埋陰性嘅結果，咁先係可以讓佢哋經過我哋執法，即係睇咗佢嘅手環之後咧，佢可以離開嗰個地方。呢個係圍封強檢，簡稱嘅英文係 RTD。第二類咧係強制檢測，英文嘅簡稱係 CTN。即係話唔需要唔准離開，但係要喺一段時間之內咧，就去到呢啲檢測嘅中心或者係流動嘅檢測站咧去進行檢測啊。但係都有法律效力嘅，如果唔做咧，我哋都追究嘅。第三種咧係比較全面咁做啦，就係願檢盡檢，市民唔需要係受制於呢個圍封強檢或者係強制檢測，亦都唔需要收到衞生防護中心嘅指示，佢擔心。佢亦都可以檢，咁呢個咧就係集中喺一啲區，譬如喺屯門同埋深水埗區咧，我哋都曾經做過啲大規模嘅願檢盡檢。呢、這個亦都近似喺2020年9月所謂嘅我哋當時叫普及社區檢測，或者有人認為嗰次係全民檢測，即係話總之你想做病毒檢測咧，都係歡迎你去做嘅。咁最新咧，而家亦都有一個咧，就係英文簡稱係 RAT， Rapid Antigen Test， 即係自我快速抗原嘅檢測。咁但我必須強調咧，呢、這個自我快速抗原檢測咧，唔係愛嚟替代核酸檢測，但係一種相當有用嘅輔助性嘅工具。稍後會交代點樣可以加大呢個工具嘅用途。至於檢測嘅能力咧，我哋常設嘅社區檢測站。社區檢測中心咧，一共有19個流動嘅檢測站咧。一般每日都可以開到50到60個，甚至係高過70個。我哋都曾經做過嘅啊。咁喺呢度非常之感謝我哋嘅檢測嘅承辦商咧，都係喺我哋通知好短時間咧就動員去到一啲地區裏邊咧係設立呢啲流動檢測嘅站。而家我哋嘅定額嘅每日檢測嘅能力，即係喺化驗所，當然係包括採樣啦。採樣同埋化驗所咧，定額嘅流量嘅量咧係每日10萬次，但係其實呢一段時間咧已經係超額噶啦，都平均做到13萬到14萬。但呢一種超額係不可持續嘅，如果唔係加大咗一啲嘅設施同埋人手。咁喺過去1個月，因為呢一個新一波嘅疫情，加上我頭先講嘅幾種嘅核酸檢測嘅方法咧，喺1個月內，香港已經做咗350萬次核酸嘅檢測嚇。咁而家我就講講我加強嘅措施喺檢測方面，將會係用咩方法？第一咧，我哋嘅目標係將呢個定額每日嘅檢測量咧，由今日嘅10萬增加到20萬，呢啲全部係單管嘅。咁所以有需要咧，係可以混合嘅。因為單管咧由10萬增加到20萬。第二咧，我哋就會係重設火眼實驗室啊。呢個將會設喺馬鞍山嘅體育館，係同其中一間嘅檢測嘅化驗所合作嘅啊。有埋先呢個火眼實驗室咧，又可以再加10萬。換句話說咧，就應該到火眼實驗室建立起嚟。呢、这個月內建立起嚟咧，香港每日嘅檢測量以單管計算咧係30萬次。另外一個有關於檢測咧，就係我哋會更加多用呢個 RAT 做一個輔助性嘅檢測嘅工具快速嘅自我測試。 因為佢唔需要有人幫佢採樣啦，所以係更加容易做。咁啊，早前咧，即係大概呢一個禮拜度咧，民政事務總署已經係聯同有數以千計嘅義工咧，係做緊一啲快速檢測包嘅包裝，同埋派發工作。佢點解要包裝呢？佢嚟嘅時候係大量嘅，係一個 bulk 嘅。咁啊，我哋要將佢重新包裝，然後咧就派發俾我哋目標嘅地方嘅居民。咁啊，特別係包括清潔嘅人員同埋保安人員，因為佢哋都係暴露風險係比較高嘅嚇，亦都係包括一啲污水檢測呈陽性。但是範圍又暫時是很大，即是未可以追溯到上游的範圍很大，我們都派住先嚇。咁啊，已經派了600,000套呢啲快速的測試包，例如有兩個屋苑咧，都是用呢個方法，一個是愉景灣，一個是昨天的馬灣、柏麗灣，都是聯同管業公司咧，我們就派發呢啲快速測試，希望居民咧自己做了咧就會安心。咁我哋已經係以千萬計咁喺度採購緊呢啲快速測試包，相信隨住下一個禮拜咧會陸續到達。到達嘅時候，我哋會推行一次全民嘅自我快速檢測，即係每一個市民，我哋希望佢都會係攞到一套嚟對自己去做一次嘅快速測試。呢、这個嘅功用，一個輔助嘅功用咧，係相當快速同埋有效嘅。我舉一個我自己嘅例子啊，我記得好似啱啱有某個傳媒都問過我寫字樓行政長官係咪喺1月29日去過殯儀館？就個殯儀館咧，就係發覺有個確診嘅個案，所以咧就係要做啲嘢嘅。咁我可以同大家講咧，我喺今早咧係收到安心出行嘅通知。就是我在同一段時間1月29日係去咗呢個殯儀館嚇，咁所以咧呢個通知就係叫我咧就係自己進行一個檢測啦，嚟到去以測安全。咁我就即時咧就做咗呢個快速檢測嚇。如果大家想影到係好容易做，亦都係好準確嚇。咁就係有一條線，呢條線咧就係陰性嚇。咁呢個就係我。快速檢測有陣時嘅好處嚇咩啊？我再舉多次，我拆咗俾你睇啦。好得。我哋其實已經就做咗短片㗎啦，已經喺電視台播緊我哋呢個 API 咧，就有關於快速檢測係點樣做，同埋有咩好處嘅嚇，請大家都可以多啲宣傳留意。好啦，第一個我講完咧，就係呢個加強嗰個檢測嘅能力。第二個要同我哋講咧，就係加強隔離同埋檢疫設施嘅能力嚇。咁呢個嘅作用咧，就係如果有確診病人，當然係要隔離嚟到去治療啦。如果有密切接觸者或者次密接觸者，咁啊要將佢檢疫啦嚇，嚟到去切斷呢個傳播鏈。香港可以講係全世界咧喺呢一方面做得最嚴謹嚇，因為好多地方根本唔可能。如果佢每日係幾十萬嘅確診個案，點可能所有確診個案都入醫院咧？係咪嚇？但係香港到目前為止咧，仍然係用一套最嚴謹嘅方法，就係所有嘅確診個案，無論佢有冇病徵，而 Omicron 咧係大部分係冇病徵嘅咧，都係要入醫院，都係要隔離，儘管未必需要治療，直至到咧佢係符合咗離院嘅條件嚇。咁離院嘅條件啱啱修訂咗，大家知道啦。咁但係如果每日都係百幾個呢啲個案，要入院咧，咁為醫院管理局帶嚟好大嘅壓力。剛才大家聽到醫院管理局嘅劉醫生咧就話，而家開埋亞博裏邊嘅社區治療設施啦，都係大概我相信係3,600張呢啲牀嘅嚇。咁嚟自各個醫院啦，嚟自亞博嘅開咗4個館啦， 同埋係呢個北大嶼山嘅香港感染中心，即係中央援建嗰間臨時醫院咧，大概係3600張牀。咁就唔可以無限量咁嚟到去調撥啲牀咧，嚟到去俾一啲好多都係冇病徵嘅確診個案，因為我哋仲有好多其他病人咧係需要醫院嘅治療。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咧，就係大概3600個牀咧，係一個難以再大幅增加嘅量啦。咁另外關於檢疫嘅設施咧，就目前咧，無論係密切接觸者或者係次密嘅接觸者咧，都係需要入衛生署嘅檢疫嘅設施。咁啊，檢疫嘅設施咧，包括竹篙灣檢疫中心啦、鯉魚門度假村啦、八鄉少年警訊中心啦、西貢戶外康樂營，同埋多間酒店，包括啱啱揾到嘅又有一間新嘅酒店咧，大概去到下個禮拜咧都係6200個房嘅啫，咁所以亦都係唔可以無限量咁嚟到去加嘅。咁啊，雖然我哋已經採取咗一啲舒緩嘅措施啦，例如已經將檢疫在竹篙灣檢疫的21天呢是調校為14天，因為 Omicron 的潛伏期是相對很短的。另外亦都是剛剛修訂了醫院管理局的離院的條件啦，但是都是會很快不夠的，如果每日都是這種百幾個個案的狀況。咁所以應變的策略呢將是如下。第一呢，就是其實是走位的，某種程度上就是將竹篙灣檢疫中心咧，逐步嚇唔會一次過，係逐步將佢變為社區隔離設施 （community isolation facility）， 咁就嚟收一啲冇病狀、冇病徵啦，即係嘅人士咧，係作隔離嘅用途。正如我所講啦，好多 Omicron 嘅感染者都係完全冇病徵，亦都甚至唔需要治療，咁所以佢哋只係需要隔離，咁所以就會逐步咧將呢一啲冇病徵嘅確診人士咧，擺喺竹篙灣裏邊咧嚟到去做隔離。咁啊，隨之而嚟咧，咁啊，竹篙灣啲檢疫去咗邊度咧？咁我哋就會逐步安排，本來係需要喺竹篙灣或者其他設施檢疫嘅緊密接觸者，先係安排啲次密接觸者，即係而家嗰四日。然後咧就係啲緊密接觸者咧，就係安排佢哋做家居檢疫。如果大家記得啦，家居檢疫唔係未做過嘅嚇，我哋好早時候做過，最近喺葵涌村咧，某程度上都係叫佢哋喺家居要逗留幾日啦嚇，但暫時未啟動呢兩個措施嚇，但隨時會啟動呢兩個措施，所以今日點解要率先同大家交代，等市民有個心理準備嚇，呢兩個措施可能會係我哋應變每日嘅確診個案好多嘅時候咧，係需要啟動啦。上述呢啲新嘅安排咧，醫院管理局同埋衛生署已經制定咗詳細嘅指引。實行嘅時候一定會以風險為本嘅，即係話會睇下呢個需要隔離或者需要檢疫嘅人士佢嘅年齡啦，佢嘅居住嘅狀況啦，咁我哋先係決定係咪俾佢喺家居嚟到去檢疫嚇。咁啊，同埋喺家居檢疫亦都要需要佩戴電子手帶嚟到去接受監察。第三個需要增強的能力咧，係追蹤嚇。咁呢個能力咧，其實喺短短一個禮拜已經增加咗噶啦。由喺啟德嘅一個個案追蹤辦已經增加到包括埋喺旺角嘅追蹤辦。咁我喺年初一咧就先後兩個追蹤辦都去過噶啦嚇。咁即係已經倍增咗啲能力。而家我哋籌備第三個追蹤辦。由於我哋早期已經訓練咗超過10000個紀律部隊嘅人員，可以識得做呢啲追蹤。而家嘅問題咧就唔係揾人，係揾地方。咁所以我已經要求政府產業署咧去物色即時可以轉做追蹤辦嘅政府處所。咁啊，處所一有咧，我哋就埋位咧就可以調配呢啲受過訓練嘅人咧去進入去第三個追蹤辦公室。第四個加強能力是污水監測，這些定點和非定點的或者我們叫臨點的污水監測站呢，是會盡我們的能力去增加，現在希望呢起碼增加到每日呢可以做到100個這些不同的點。我剛才說過，昨天是做了70多個，我們希望以後呢每日都能夠做到100個、但是我們做了這麼多東西 而家個疫情咁嚴峻咧，都係需要市民配合同埋支持。所以我喺呢度懇請咧，全港市民一定要大家齊心支持我剛才講嘅各類嘅措施啦，同埋以下嘅措施。以下措施第一咧係大幅減少人流。雖然我哋已經喺好早階段1月5號宣布1月7號生效咗最嚴厲嘅啦，差唔多嘅社交距離措施，包括晚市冇堂食，同埋刪咗十幾類嘅處所。但係據我哋攞到嘅公交出行量，即係公共交通嘅出行量咧，大概只係跌咗兩三成。呢個係未夠好嘅，即係話仍然有好多人咧喺度出行。咁喺農曆年期間咧。恐怕亦都有好多跨家庭嘅聚會，亦都有一啲去宗教場所嘅聚會。咁所以呢樣嘢咧，係令到我哋要切斷傳播鏈咧，係更加困難。咁所以考慮到呢個嘅需要咧，我哋喺昨天啦，昨天嘅內部會已經決定，亦都公布咗，由今日開始咧，政府係會實行擴大呢個特別上班嘅安排。一直到下個禮拜五，即係2月11日，除咗供應除咗提供緊急，即係 emergency 同埋必須，即係 essential 同埋做抗疫嘅支援服務之外咧，否則公務員都係在家工作。咁我留意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剛才接受訪問評估，大概係三成到咧，就係公務員咧係在家工作。我亦都留意到咧，立法會都響應咗我呢個呼籲。咁啊，亦都係將佢會議改喺視像嚟到進行啦。我哋亦都聯絡咗地產建設商會同埋銀行工會，希望佢哋亦都響應盡量減少佢嘅員工係需要上班。宗教嘅聚會亦都應該係暫停啦。咁所以特別喺呢個禮拜週末咧，我希望宗教聚會咧亦都係暫停。政府係會加強執法。就係呢啲所謂限聚令，我哋會加強執行。即係如果見到喺週末週日咧，仍然有好多人聚集，我哋一定會立即執法。至於進一步透過規例嚟到去收緊而家嘅社交距離措施咧，我哋將會喺下個星期二提交俾行政會議嚟到去討論，希望能夠通過。但今日實行嘅嘅措施，大家記得咧係到2月17日仍然係生效嘅。但我講緊係進一步。嘅收緊嘅措施。好啦，第二個呼籲市民支持配合嘅咧，就係按住要求去接受呢啲病毒檢測。我哋已經係盡最大努力去增加啲流動檢測站，但由於人數係好多啦，咁所以唔好意思啦，即係要排隊，有陣時排得比較長，咁所以希望市民諒解。如果唔係需要接受強制嘅病毒檢測咧，亦都請市民多使用我哋派發或者佢哋自己購買嘅快速嘅抗原嘅檢測。第三個市民需要配合嘅當然係接種疫苗嚇，我哋真係要爭取呢個空間或者呢個窗口期咧，去加強我哋嘅疫苗嘅接種，提升嗰個疫苗接種率，因為佢係真係好明顯可以減少重症同埋死亡嘅。我舉個例子，在第五波爆發以來，一共有1300名確診的病人入院，其中只有5名是需要氧氣治療，只有5個，因為大部分都是不需要治療。而這5名裡面的年齡是60至94歲，全部都沒有打針，全部都沒有打針。所以換句話說，有些都是年紀大，但他打了針，他根本就不屬於要是接受呢啲治療啊，即係話佢唔係重症嘅。而喺呢五宗裏面咧，就不幸有一宗咧，仲係危殆啊，咁係一個 Delta 個案嚟嘅嚇。咁所以我希望透過一個咁清晰嘅説明，長者請馬上去打針嚇。因為呢樣嘢咧，就令到你嗰個重症或者死亡嘅風險咧，係大大減低，亦都令到我哋嘅醫護人員咧，唔需要承受太大嘅壓力。換句話說咧，亦都保護到香港嘅醫療系統，所以請長者咧唔好再猶豫，馬上去打針。而家嘅社區嘅接種疫苗嘅能力咧，已經係每日咧可以打60,000針噶啦。咁但係我哋啱啱公布咗咧，又會喺銅鑼灣再增加一個社區接種嘅中心嚇。 在禮頓中心的。這個我需要特別感謝地產商，因為這個中心的處所呢是由這個大廈裏面，這個大廈的擁有者，即是那個地產商呢，是提供給我們的。我非常感謝他的配合。接種疫苗的率要加強呢，因為是個快速測試包的成本我都不知道。我們知道在市場買呢就三位數字的，因為我自己買了很多在屋企用，但我們這個是大量購買，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價錢。但是我們那個買也不是一間買的，只要它是認可了，無論在美國的食物藥品的中心，或者在內地，或者在本港衛生署是認可了一個快速的抗原測試，我們只要有貨源我們都會買。今天我們都不是用一種的，我們派了60多萬都不是一種一個牌子的，那就會繼續去買。選擇在馬鞍，因為上一次那個已經做了另一種用途，上次是中山紀念館呢，已經而家係做咗嚟做咩？打針定係檢測我都唔知啊，因為我哋啲場地全部都用到盡㗎啦，就揾到呢個喺馬鞍山嘅體育館咧，仲係可以，即係佢既冇做一個社區檢測中心，亦都冇變為一個社區嘅接種嘅中心，所以咧就選咗喺馬鞍山呢個體育館咧，就係設置呢個火眼實驗室啊。多謝大家。我可以預告咧，下禮拜二我會再同大家交代喺行政會議通過嘅一系列嘅措施嚇。多謝大家。 唔該曬大家。 剛剛為大家轉播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嘅記者會嘅，一陣間我哋會有傍晚新聞天地，然之後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傍晚6:37由许敬轩主持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林郑月娥宣布将于马鞍山体育馆重设火眼实验室。加上已經增加的檢測量，令每日檢測量增至300,000次。政府目前正採購數以千萬計的快速檢測套裝，預計下星期到達之後會推行全民快速自我檢測。本港新增131宗新冠確診個案，本地感染佔130宗，當中源頭未明個案有59宗，再創這一波疫情單日新高。初步陽性個案大約195宗。北京冬季奧運會的開幕儀式今晚舉行，總導演張藝謀透露，儀式體現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哲學思想，是更深層次的文化自信。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剛剛在見傳媒交代最新疫情和措施。她說現時每日超過100宗的本地確診個案，源頭不明個案亦都不斷上升， Omicron 變種病毒亦快速傳播，相信這一波疫情是兩年抗疫以來最惡劣。林鄭月娥宣布會加大檢測量，以盡早切斷傳播鏈，將會在馬鞍山體育館重設火眼實驗室，再加上已經增加的每日檢測量，令每日檢測量增至300,000次。另外，政府目前正採購數以千萬計的快速檢測套裝，預計下星期到達之後，屆時會推行全民快速自我檢測。 加強的措施在檢測方面將會是用什麼方法？第一，我們的目標是將這個定額每日的檢測量由今天的100,000增加到200,000，這些全部是單管的，所以有需要是可以混合的，因為單管由100,000增加到200,000。第二，我們就會是重設火眼實驗室，這個將會設在馬鞍山的體育館，是跟其中一間的檢測的化驗所合作的。有埋之這個火眼實驗室呢，又可以再加100,000。換句話說呢，就應該到火眼實驗室建立起來，這個月內建立起來呢，香港每日的檢測量以單管計算是300,000次。另外一個有關於檢測呢，就是我們會更加多用 呢個 RAT 做一個輔助性的檢測的工具，快速的自我測試，因為它不需要有人幫它採樣，所以是更加容易做。我們已經是以千萬計地在採購這些快速測試包，相信隨著下個星期會陸續到達。到達的時候，我們會推行一次全民的自我快速檢測，即是每一個市民，我們希望他都會是拿到一套來對自己去做一次的快速測試。 另外，林鄭月娥又預告會考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除了現有規例 599F 當中的15種表列處所之外，也都會加入額外處所。行政會議下星期二開會討論，通過之後會公布詳情。至於本月下旬推出的疫苗通行證計劃，初期會要求進入這些處所的市民或者顧客至少打一針，過一段時間會要求打第二針，再之後需要打第三針。 進一步透過規例來對收緊現在的社交距離措施，我們將會在下個星期二提交給行政會議來對討論，希望能夠通過。但今日實行的措施，大家記得是到2月17日仍然是生效的。接種疫苗的率要加強，因為是需要配合在2月24日推行的疫苗通行證。推行疫苗通行證是需要修訂規例的，我們將是在下星期二同樣去行政會議是申請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即是大家最熟悉的 599F 章。除了修訂去加入疫苗通行證在現有的十幾類處所，這個修訂亦都會納入更加多現在不在 599F 的處所。在這裡預告這個疫苗通行證的定義，當推行疫苗通行證，即是要打針才入到這些指定處所，最初是一針，特別是顧客，過了一段時間就變為兩針，再過了一段時間，即是按住可以打第三針，疫苗通行證屆時將會是要求三針才能夠可以使用這個通行證是進入這個處所。上述需要修例的工作會在下個星期二交給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之後再公布詳情。 本港新增13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感染佔130宗，當中源頭不明個案有59宗，再創這一波疫情的單日新高。至於初步陽性個案大約有195宗。衛生防護中心說，這一波疫情至今錄得220宗源頭不明個案，又說 Omicron 變種病毒流行，大廈好易出現垂直以及橫向傳播。中心亦都留意到節日之後出現跨家庭爆發個案，如果感染個案持續上升，未來可能要實施家居隔離。醫管局表示疫情嚴峻，多間醫院有職員在家居或者社區感染。崔慧欣報導。 本港連日新增過百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最新公布的130宗本地個案裡面有59宗源頭未明，遍佈港九新界和離島，深水埗有10宗佔最多，涵蓋南昌村、鴨寮街和福榮街等，也都涉及多個地盤，包括火炭港鐵站、觀塘考明街重建項目、亞皆老街中電地盤、元朗廣場一間食肆牛角有兩名工作人員感染、土瓜灣馬坑涌道康樂園護老中心有工作人員初步確診，至少60人要檢疫，多間醫院有職員在家居或者社區感染。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形容疫情發展令人憂慮，至今累計220宗源頭不明個案，至少有一代傳播。Omicron 變種病毒亦都令大廈好易出現垂直和橫向傳播，他認為要繼續採取圍堵措施。 現時有很多個隱形傳播鏈，我們在社區上我們發現到，亦都應該不是很容易可以找得返曬源頭的。要確保我們那個香港的醫療體系不會因為多個案受到崩潰和連長。長人士，尤其是年長人士，那個注射率是低，我們一定要用圍堵的策略，我們確保我們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可以令到注射率 可以提升，咁先至有一啲即係改動嘅可能性。咁所以我哋會用盡曬所有辦法，包括係提升個檢測能力啦，用一啲快速檢測包啦，重點地去睇睇有咩高風險嘅地區需要即時去做檢測或者圍封啦。 徐樂堅又話：如果感染個案持續上升，可能要實施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安排。 本地嘅個案一路咁樣倍幅咁上升嘅時候咧，始終都有一個壓力咧，做隔離嘅設施可能我哋都需要有另外啲用途。其中一個我哋可行嘅方案咧，就係我哋對於一啲風險較低，亦都可以喺家居做隔離嘅咧，我哋可能係會採用呢個方法啊。599C 章法例嘅有啲喺外地翻嚟嚇，喺內地翻嚟嘅一啲人士咧，都係喺家居會做一啲隔離工作。我哋早前喺外國翻嚟咧，喺好初段嘅時間，亦都喺屋企做隔離工作嘅。咁呢樣我哋喺過往兩年有啲經驗學識咗咧，喺未來我哋喺個安排上咧，我哋可能都會向呢個方向邁進。 當局話留意到節日後出現跨家庭爆發個案，呼籲市民減少聚集，又話如果冇進一步措施壓制社區傳播，任何一個超級傳播個案可導致感染宗數幾何級上升。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屯門大興村興平樓至今錄得超過15宗新冠病毒確診或者初步陽性個案，政府決定延長圍封強檢行動，目標是聽朝大約8:30完成行動。有居民說大廈上週初開始陸續出現個案，昨晚才圍封是太慢。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大廈有垂直傳播，亦都擔心有橫向傳播風險，相關居民需要撤離，但情況與葵涌村日葵樓不一樣。仇之榮報導。 屯門大興村興平樓昨晚7:30起列作受限區域圍封強制檢測，原定今朝大約7:00解封，但政府下午宣布延長行動，目標聽朝大約8:30完成。當局解釋興平樓近日錄得確診個案，昨日的行動中再次發現初步陽性檢測個案，至今已經錄得超過15宗確診或者初確，大廈有極高感染風險，情況令人憂慮。住在11樓的興平樓居民鄧先生說，上星期初起陸續出現個案，大廈有做多啲清潔消毒，自己同太太亦都加強個人防護，但當局到尋晚先至圍封強檢係反應太慢。 通過都冇通知嗰度咧，我就懷疑佢真係好似好小事咁咯，覺得政府真係可能唔係好重視咁啦。你嗰個嗰日咧就話你嗰日發生嗰度，唉，咁你嗰日就可以圍住，咁咪大家 check 咁知道有邊個有中咗，邊個唔中咪好咯，大家知道咁就起碼安全咗咯。你依家咁遲，咁依家搞到咁大單。 同太太同住嘅鄧先生話：屋企有年糕、馬蹄糕等，糧食儲備充足，但形容聽朝大約8:30先至解封，係唔三唔四，影響要一早出門跨區工作嘅街坊。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話：喺興平樓做咗兩次調查，首次調查發現大廈有垂直傳播，早前已經撤離部分居民，今日嘅數字再次見到垂直傳播嘅情況，因此會再有撤離行動。但興平樓同葵涌村日葵樓嘅情況有好大分別。 咁如果對比翻呢一個大興村興平樓同埋日葵樓都有個幾大嘅分別嘅，因為日葵樓當初發現嗰陣時咧係非常之散發性嘅，冇一個特別嘅一個垂直傳播嘅睇到，咁所以我哋當時懷疑嗰個係一個即係一點嘅傳播嚟嘅。咁興平樓而家我哋睇翻，我哋都懷疑上下層係有啲傳播，咁所以個做法有少少唔同。 中心話早前喺20同21單位發現聚集個案，已經撤離相關嘅居民，新個案住喺1942單位，同時擔心有橫向傳播風險，呢啲單位嘅居民連同喺確診單位附近嘅9樓同10樓部分居民都要撤離。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葵涌村早前出現社區爆發，多棟樓宇曾經被圍封強檢，至今已經有超過400宗確診個案。有居民一家五口確診，一家人在新春期間分散在不同的醫院接受治療，未知何時可以團聚。亦都有居民成為密切接觸者，要在竹篙灣檢疫中心過年。任浩峰報導。 葵涌村成为第五波疫情的重灾区，日葵楼居民梁先生和四名家人先后确诊，年长的妈妈同时受肝癌夹击，未知几时有得齐齐整整吃翻餐团年饭。 去年都有疫情的了，咁我哋尽量都不会去啲亲戚嘅，都是自己啲围内啲最亲嘅人嗰度去食下饭啊，都有啲欢乐气氛咯。今年嗰啲五个人差不多天南地北嘅，分开晒啲医院嘅，系咁样过年。就算系好翻之后。 后我哋仲要家居隔离14日。 影葵楼居民钟太嘅家人受到感染，佢要喺竹篙湾检疫中心过年。慨叹呢一度冇新年气氛，但好彩有亲友打气。 之前咁多波疫情都挨咗过去，都即系都好小心啦，大家都冇谂到依第五波疫情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咯。感觉系好惨咯，同家人分开嗰种心情好难形容，同埋见到隔篱所有啲人都家庭一个家庭都分开几个医院嗰种感觉，你系体会唔到嗰种感觉，真系好凄凉，好无助咯。 葵涌村影葵楼有多宗感染个案，居民一度要禁足强检多日。居民 Yuma 冇受感染，佢话平时学业工作繁忙，试禁足嗰几日系同家人嘅相处机会。希望葵涌村居民喺新一年以正面态度面对疫情。 希望葵涌村嘅居民咧，新嘅一年咧都有一个正面嘅心态。虽然疫情我哋系冇办法去改变，咁但系我哋可以改变自己每一日嘅心情同态度去面对每一日。 他又说这段时间会避免亲身向长辈拜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政府今天开始扩大特别上班安排，除了紧急服务以及抗疫部门，其他政府雇员尽量留家工作，暂定实施去到今个月的1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本港疫情有恶化趋势，预计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个案仍然会上升，希望由政府带头呼吁私营企业跟随，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王威培报道。 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近日新增个案持续维持过百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正是同时面对 Delta 和 Omicron 病毒的侵袭，个案数字急速上升，形容疫情非常严峻，亦都有恶化趋势。 现在在社区里面超过有百几条的这些源头不明的个案，也就是代表全部年都有起码都百几二百条。过去这个月呢，我们其实已经在卫生当局在个案追踪方面，我们倍增了人手，加强那个个案的追踪。但是源头不明个案增加呢，即是显示呢，我们个案追踪的速度呢已经追不上呢病毒传播的速度。我们都加强了个检测呢，检测量呢现在呢都已经提升到差不多17-18万一日，来紧呢都希望可以提升到每日呢有20万。 聂德权说，今次扩大特别上班安排，希望起到带头作用，呼吁私营企业都响应。 如果要去压制个疫情，不要有一个几何级数的上升，实在有需要是大幅度减低社区上面的人流的。过去这个月呢，我们整体上的人流呢都是减少了大约两成左右，比起之前的疫情呢，那里有成差不多即是4-5成都是少的。我们实施这个特别的工作安排呢，主要来讲呢，就是我们会暂停一些非紧急和非必须的服务，从而希望私营企业都能够去跟从。 聂德权说，根据过往经验，即使实施在家工作，仍然有60-70%政府雇员需要在处所或者外勤工作，相信今次幅度也都差不多。政府会维持防疫抗疫工作和紧急服务，至于非紧急和非必要的服务就会暂停，希望市民理解。另外，劳工处副处长梁荣恩确诊新冠病毒。聂德权说，在新一波疫情，政府雇员暂时有20宗感染个案，数字不算高。香港电台记者王伟培报道。 黄大仙祠在大年初一至到初三暂停对外开放之后，今早7:30重开。有市民说，今年的人流较以往少，气氛都差了一些。有附近档主就说生意不好。林胜耀报道。 不少市民都会趁新春期间到黄大仙祠上香祈福，不过受疫情影响，黄大仙祠在大年初一至初三都暂停对外开放。今早重开之后，门口亦都没有大排长龙。有市民说，今年祠内人流较去年少，秩序良好，不过气氛就差了一点。 今天的秩序良好，拿了一个安心出行，跟着拿张入场的飞，那就入来了，就不逼人。 今年少人一顺畅很多，我们都不用点排队就入到来。求签都很快，都不用点等，几分钟就可以拿到签筒了。 挺好啦，顺秩序入啦，没什么人多，又没有人争先恐后，慢慢顺入来啦。 即是没那么热闹，始终有些地方是要人多旺盛才开心一点。 哎呀，希望疫情快点过咯。 我哋就求下咧有冇新屋咯。我就祝自己学业进步，快高长大。 另一边嘅解签档亦都相对冷清。有解签档档主就话，因为疫情生意大受影响，希望新一年疫情尽快过去，可以生意兴隆。 都未有客嚟，如果系以前嚟讲，已经有客喺度等我噶啦，熟客嗰啲都冇嚟啊，佢哋话惊啊，根本冇气氛啦、啊。你以往嘅气氛啊，啲人啲大风车啊，哇，而家嗰啲气氛就简直。好清淡，生意依家边有生意？人哋睇到都冇生意啦。 而家生意好静啊， 咁啊直成真系冇人，咁咪喺度打机啊、睇报纸啊咁样咯。希望慢慢慢慢会好翻啦。 同旧年一样，市民想点香就要交俾工作人员帮手。前内亦都放置多个消毒酒精感应器。香港电台记者林盛瑶报道。 据了解，社运人士古思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今朝被国安处人员拘捕。消息指古思尧被捕之后被带到长沙环境处调查，另外四名人士包括雷玉莲等亦都分别被带到旺角、长沙环、沙田以及红磡警署协助调查。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今晚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总导演张艺谋透露，儀式的每一分鐘實際上都寫滿了中國文化，體現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哲學思想，是更深層次的文化自信。火炬傳遞就踏入最後一天，回到北京賽區，火炬手包括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等。張曼燕報導。 北京冬季奥运会今晚八点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开幕仪式，张艺谋担任总导演。张艺谋接受访问时透露，开幕仪式从创作开始已经明确要集中表现中国的现代和未来，仪式每一分钟实际上都写满中国文化，整体创意和创新都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他又说，核心环节和规定动作有多个前所未有之处，雪花会是主题，点火仪式更加是创意的重中之重。 完全不同的雪花汇聚到北京，一朵人类的雪花，全部过程贯彻了这个理念，从倒计时的短片开始到最后的点火，每一分钟都是中国人的思考和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文化。 报道指仪式全长大约100分钟，大约3000人参演，考虑到气温、防疫等因素，仪式会将文艺表演和仪式环节融为一体，通过融入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努力呈现精彩的仪式效果。至于为期3日的冬奥火炬传递踏入最后一日，回到北京赛区，火炬手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主席潘基文等。活动在闭环条件下进行，今日传递共46棒，传递距离 5.1 公里，路线是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南门出发，按逆时针方向经公园南园东门、北门，最后到奥林匹克宣言广场。火炬之后会在国家体育场主火炬塔点起。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北京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表示相信两人的会面一定会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普京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又认为两国关系是良好关系的范例。俄罗斯传媒报道，两人签署联合声明，俄中计划加强东盟在区域架构发挥的关键作用，并计划加强在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工作，以深化合作。郑浩景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是两人两年几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央视报道，两人就中俄关系和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充分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他在2014年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当时两人曾经相约八年之后在北京再聚首。这次普京来到可以说是实现了他们的冬奥之约，愿意与普京和各国宾客朋友共商北京冬奥盛举，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習近平又話：今日係農曆大年初四，又係立春，係個難得嘅好兆頭。相信兩人今日嘅新春之會，一定會為中俄關係注入更多生機活力。普京提到，俄中关系本住友谊同战略合作伙伴嘅精神持续发展，系前所未有。两国关系系良好关系嘅范例，有助互相发展，同时亦都有助喺发展之中相互支持。普京话，俄罗斯企业准备咗非常好嘅对华石油及天然气供应新方案。俄罗斯远东地区每年可以向中国供应1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又话有信心俄中嘅贸易额能够达到2000亿美元。普京稍后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嘅开幕仪式，佢感谢习近平邀请佢出席开幕式，指全世界都会密切关注呢场体育赛事，希望两国运动员都有出色发挥。由于俄罗斯卷入兴奋剂丑闻，俄罗斯运动员不能够以国家名义参加今届赛事，官员除非获得东道国元首邀请，否则亦都被禁止出席国际赛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在叙利亚发动突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库莱希面对美 发挥重要角色。港交所将会专注持续促进中国同全球的双向资本流动。港股在农历新年长假期后复市，恒生指数红盘高开590点，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至到最多807点，最终红盘高收报24573点，升771点，升幅3.2%。全日主板成交额有1139亿。科技指数升3%，阿里巴巴升近6%，金融股做好，汇控同埋友邦升近50%或以上，海底捞升超过8%，万洲国际逆市跌1%，分别是表现最好同埋最差的蓝筹股。港股今日星期只系得一日半市，全星期累计上升1023点，升幅超过4%。艾德证券期货联席董事陈正森相信，下星期外围因素对于港股嘅影响大。 嚟紧个港股咧会有少少即系分化嘅情况，有基本因素啊，属于旧产业啊，食正一啲嘅国策啊，嗰类嘅股份咧，其实佢仍然系有运行嘅，但系啲科网股咧风险仍然系相当之大啦。我觉得下个礼拜就反而要审视翻个恒指可唔可以企翻稳喺8000线，起码连续翻两个交易日你企翻稳，咁先至可以讲翻个后市咧系可以即系叫做喘温翻，否则好多嘅因素叠加咧，成个外围大势咧，其实都对个港股嘅影响会几大嘅。 佢预计恒指首季将会喺22000至25000点波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本港九九金在虎年首个交易日收报是16810元港币，较新年前升近0.8%。金银业贸易场预期国际金价短期会在每安士1750到1850美元之间巩固，等美国联储局加息步伐在第二季明朗化之后，金价才有望挑战1930美元水平。由李津星同大家讲下。 中牛迎虎，金文业贸易场在疫情下第二年举行网上新春开市仪式。在金文业贸易场理事长张德熙鸣钟见证下，本港九九金虎年首个交易日的第一口价，每两部16738港元，比农历新年假期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收市价升0.35%，收市报16810元，升幅扩大至约0.78%。至于人民币公斤条第一口价，以每克369.23元人民币成交。张德熙接受本台访问时话，全球通胀升温、油价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原本可以推动国际金价升至每安士1900美元或以上，但美国联储局加息步伐未明朗，阻止金价短期升势。不过他预期金价到第二季时或者会重拾升轨， 加息的部分未得清晰的时候，金价攀升的机会比较困难，漂浮在1750元、1850元那里整固。咁我覺得喺 Q2 嗰時咧，就睇到聯儲局嗰個加息步伐啦。就算比較積極嘅加息，只要佢哋即係明朗咗，我諗金價應該係進入牛市嘅。估計金價咧可以向上挑戰1930元。 張德熙又認為加息過急會不利經濟，相信聯儲局未必積極加息，預測美國今年最多只會加息3次。香港電台記者李津星報道。 太古公司和太古地产联合公布，去到去年的年底， 集團在本港的整體辦公樓中用率是 97%， 按年提高了一個百分點。而太古廣場去年的租金跌了 4%， 太古坊就升了 4%。 零售物業方面，旗下香港三個商場去年的零售銷售額增幅介乎 8.8% 去到 27%。 而內地方面的零售銷售額增長是介乎 1.1% 去到 3.3%。集團預期太古坊的二座今年落成，涉及總樓面的面積大約是100萬平方尺，而皇后大道東46-56號的物業明年會落成，涉及超過22萬平方尺的樓面。在國際方面，受到美國嚴寒天氣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帶動，國際油價上升，紐約期油繼布蘭特期油之後亦升穿每桶90美元，是超過7年以來首次。紐約期油最新是報 91.59 美元，升了 1.43%。 至於倫敦布蘭特期油最新是報 92.33 美元，升幅也有 1.34%。 分析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局勢短期會繼續催化國際油價上升，預測油價今個月會突破100美元的大關。由李俊升和大家講。 美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受暴风雪吹袭，市场忧虑可能影响德州石油产量，加上乌克兰局势持续升温，刺激国际油价走高。纽约期油星期四在纽约交易时段美市升穿每桶90美元，是2014年10月以来首次，之后升势仍未喘定，到星期五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升至每桶91美元。至于布兰特期油亦升至每桶92美元水平。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相信，俄羅斯和烏克蘭局勢短期會維持膠着狀態，由於市場擔心俄羅斯原油和天然氣供應受阻，加劇供不應求情況，相信資金傾向持續流入能源板塊，預測油價今個月內有望突破每桶100美元，甚至高見107美元阻力位。 去到100呢，大家就好小心，我相信到時呢，一嚟很嚴重超買，二嚟大家都知道一個心理大關口都會在那些位置獲利平倉，所以變成去到那個位置油價可能出現一個先升後調整的格局。但是調轉，如果你突然間宣布和解的俄羅斯撤軍的，當然對油方面就有一個挺大的衝擊的可能會。 不過盧楚仁認為，即使烏克蘭局勢緩解，仍不足以令油價轉勢走弱，原因是沙特阿拉伯牽頭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星期三宣布小幅增加三月產油量每日40萬桶，不足以化解當前市場供不應求局面，除非沙特願意大幅增產，否則油價牛市不會輕易結束。他亦認為沙特仍然期望借油價高企圖利，相信油組短期只會擠牙膏式增產，甚至按兵不動。香港電台記者李津升報導。 恒生指數收市報24573點，升了771點，總成交是1139億。期指方面，現貨期指收報是24537點，最高見過24564點，最低是24503點，成交1800多張，升了675點。十大成交額股份，騰訊控股收報是479，升了7元，盈富基金報24.7，升7.2，阿里巴巴報120.4，升6.4，匯豐控股57.9，升2.75，友邦保險85元，升4.35，恒生中國企業報87.04，升2.42，美團報226.8，升7.2，港交所報442.6，升4.2，京東集團報284.8，升5.2，中國平安係63.7，升2.8。五大升幅股份係恒嘉融資租任、承德集團、裕德國際控股、一照明同埋 Classify GP。 五大跌幅股份是深信紙業、 ISP Global、 康寧醫院、日光控股同埋奧德思維控股。外圍方面，日經平均指數收報是27439點，升198點，而港金是報1681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1809.6美元，賣出1810.5美元。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89，日元114.95，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1，人民幣6.361，英鎊對美元是1.357，歐元對美元1.146，

相反，在2016年的1月，虽然没有拉尼娜现象，但是香港却录得 3.1 度的严寒天气。可见冬天冻不冻，主要决定于个别的天气过程。当然，在全球变暖和城市化的共同影响之下，香港冬季气温明显上升，部分抵消了寒潮的威力。至于今年的冬天是否不太冷，我们都是拭目以待啦。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拭目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拭目下， 拭目下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李立峰刚才咧，我哋都即系转播咗咧，系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以及行政长官咧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啊。如果总结翻咧，啊特首嘅记者会咧，似乎都有两个嘅重点啦。第一个咧，佢哋就会系派发一个快速抗原测试包咧，系希望尽量做到咧可以向全民派发嘅，咁就俾啲市民咧可以自己去做检测啦。咁但系亦都强调咧，呢一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包咧系唔能够代替咧核酸检测嘅。如果系属于强检嘅人士咧，仍然要去到社区嘅检测站或者系流动检测站咧采样做核酸检测嘅。而第二个咧就系讲紧咧系打算啊系将有机会咧就会将竹篙湾而家嘅检疫隔离中心咧就逐步咧可能系转为咧俾一啲无症状嘅确诊人士咧去入住噶噃吓，咁而一啲咧即系本来系紧密接触或者系次紧密接触嘅人士咧就可能要变做家居去做做咗个家居嘅检疫啦。 系啊，咁呢一个即系尤其我谂系第二点。其实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应变的想法，就是说现在的确诊数字比较高，也都是专家的讲法，就是其实都未是真的见顶的，这个第五波似乎都未是见顶，所以如果一路每一日都是有比较多的确诊数字的话，那就变成可能那个医院里面那个位置病床就未必，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就未必足够，咁所以就需要有一个调整啦。咁但系呢个调整，咁其实即系有持续到几耐咧？即系会唔会甚至即系如果疫情即系一路持续嘅话，会唔会甚至系需要更加进一步嘅调整咧？咁就真系未知数啦。 咁其实都有啲数字咧可以俾大家做参考啦。因为亦都喺4:30嘅卫生防护中心记者会入边咧，亦都有讲过噶。香港嚟讲咧，如果系即系计晒大概即系所有。要處理啊呢啲新冠疫情嘅病床咧，就大概咧係有3600張嘅咁樣。咁呢度已經係計咗啲一線嘅病床啊，同埋二線嘅病床啊等等嘅。咁而如果譬如以即係而家愛嚟做緊密或者係次緊密接觸者嘅檢疫措施咧，大概有6200間房左右啦。呢個係計埋竹篙灣啦，譬如一啲嘅少年警訊嘅檢疫中心啦，同埋酒店啊等等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係特首都話。即系喺嗰个即系病床嘅数字入边咧，其实就唔可以即系难3600张床咧就难以增加，所以咧就可能咧要做一啲嘅调节嘅功夫啦。嗱，大家点睇咧？如果系譬如次紧密或者系紧密接触者，到有一日终于要去做家居嘅检疫嘅时候，大家嘅市民有冇啲乜嘢嘅关注咧？其实都唔系未试过嘅，咁以前都试过，但系佢哋就要带一条手。 大咯。1872-3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咧梁子超嘅，梁子超你好。 梁位主持好， 系 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就先倾翻咧，政府可能啊需要走位啦，就将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啦，而家应该有3000多个嘅位置啦，就可能要逐步转为咧一啲嘅一啲嘅其他嘅设施咧，就俾一啲无症状感染嘅确诊嘅人士啊去使用。你点睇呢一个方向咧？ 其实呢个方向是正确的，同埋呢其实都唔需要话觉得佢系一个咩特别嘅措施。其实因为最主要呢就系话，因为而家感染嗰个新冠肺炎嗰啲嘅打咗病征嘅年轻人，打咗疫苗嘅年轻人呢，佢哋本身嗰个病征呢一般都系非常之轻微嘅。佢哋其实最主要需要嘅系一个隔离嘅就系设施，就喺个医疗上需要系好低嘅。咁其實收佢入醫院呢，其實根本上就係冇乜成本效益嘅。咁其實如果你係能夠有一啲嘅妥善嘅隔離設施呢，係將佢哋係集體隔離呢，係唔需要個別隔離，可以成日可以集體隔離呢，嗰、那個本身呢嗰、那個成本效益會高好多。雖然話我哋有得6000多个呢啲咁嘅譬如話嘅隔離嘅設施啦，但係其實有啲嘅隔離設施呢其實可以呢係即係話係多人一齊咁樣對列咁隔離嘅，如果佢係有足夠嘅床位呢，尤其是隔離型嗰啲呢，就算啲酒店嗰啲呢都可以呢係譬如話係兩個人一間房啊，有啲都可以將個容量係再降中嘅。咁其實嗰個問題其實唔大嘅，因為佢最主要呢就係話如果係啲年輕嘅病徵好輕微嘅人呢，其實佢哋本身係主要係一個隔離上嘅需要，咁佢哋入面呢亦都唔係怕嗰個互相嘅傳染㗎啦，因為大家入面呢其實都係已經係感染咗啦。咁佢哋最主要都係話呢係要留意㗎，會唔會啲特殊情況個病情有惡化嗰陣時候呢，係有個電話可以作出一個緊急通知呢，你係作出一個評估啦。如果嗰啲設施有啲簡單嘅一啲嘅譬如氧氣啊同埋一啲其他嘅支援嘅一啲嘅設施呢，咁亦都可以呢係夠時間呢係將呢啲嘅譬如有惡化的人呢送返去醫院呢，咁其實基本上可以話係一個係有成本效益嘅處理一啲嘅主要有隔離需要嘅人嘅做法呢，亦都唔使當佢係話一個呢係即係話好特別嘅處理方法啦。因為我哋香港最主要點解要咁樣呢，我哋香港所有人都係一定去收入醫院呢，其實就因為我哋嗰個居住嘅地方呢傳播風險嘅極高，我哋就唔能夠好似外國咁用家居隔離呢，我哋一定要揾地方去隔離佢。喺病人少嗰陣時候，我哋當然可以喺醫院度做啦，但多病人多嗰陣時候呢，我又睇唔到點解入面我哋唔可以用呢啲咁嘅譬如話社區隔離嘅一啲嘅設施，尤其是我哋嗰啲檢疫而家營嗰啲呢，其實全部用得。唯一一樣嘢就係話，當個檢疫營或者檢疫酒店用咗呢個用途嗰陣時候呢，我哋就要考慮啦，點處理一啲嘅密接啊，同埋次密接啦。 嗯， 如果你係冇位嗰陣時候咧，當然啦，你就係話第一樣嘢嗰啲係次密接嘅風險係最低嘅，咁咪家居咯。如果到你位係再唔夠嗰陣時，連啲密接都要去，但係密接由於佢哋咧，雖然而家係冇事，但佢都有較高發病嘅風險咧，你一定咧係要咧。是第一件事就要他們本身做到真是足不出户啦。第二樣嘢呢就是說你是要他們每日呢都是要做檢測啦。譬如我們現在用這個快速抗原檢測呢，雖然敏感度不高，但是對一些高傳染性的病人來說呢，他仍然都還是相當有效的。咁變咗佢日日檢測，然後隔幾日咧再做多一次核酸嘅檢測，都係自我採用心有所役咧，將嗰啲有病嘅，即係話係發咗病嘅人，盡早將佢哋移離嗰個大廈咧。咁你自然咧就會減低咗喺大學入面個風險㗎啦。 係梁志超，不如傾咗另一個問題先。 所以梁醫生聽你嗰個講法就係、是、其實從嗰個配套嗰個考慮咧，其實竹篙灣或者而家啲防疫嘅地點，其實從個配套嘅考慮，其實都冇乜特別需要去增加啲咩配套去適應。頭先話啊，如果要將一啲即係叫做冇症狀嘅病人，即係唔係入醫院，要擺喺竹篙灣，擺喺其他地方，其實即係喺個配套上應該都冇乜特別。 因為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是隔離的設施來的本身。 咁變咗，如果佢哋主要呢啲嘅病人都係只係有隔離嘅需要咧，咁其實嗰度係適合嘅。只不過咧，你就係話當然咧，喺你處理嗰個行政啲人入營啊、出營啊嗰啲所有一啲嘅其他一啲嘅生活上嘅支援嗰啲咧，當然希望佢哋會處理得比較有秩序啲啦，而令到即係大家唔會好似而家咁樣產生咗好多唔同嘅不滿咁啫。 嗯，而家咧即係頭先都我哋睇記者會咧，咁可能亦都有啲記者朋友都問過啦，就係、是、即係政府嘅講法亦都係即係而家嗰個第五波疫情咧，即係好可能係未見頂嘅咁樣。咁但係喺可見嘅將來，我唔知梁醫生你自己有冇一個估計或者判斷，其實即係嗰個疫情會，譬如呢一波疫情。其實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即如果大家即係譬如假設大家應政府呼籲啦，即減少個人流啊，減少嗰、那個即出街啊，唔好聚會啊咁。佢可以喺幾耐，即係幾長時間或者幾短時間之內有機會受控呢？ 嗱，我哋其實能唔能夠控制呢疫情呢？睇我哋真係有幾多人可以成功咁樣係冇絕對需要都唔出街呢？呢個係一個絕對嘅問題。因為你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做到呢，將嗰個市面人流呢減到譬如大幅度減低咗七成，咁你實際上呢，即係話嗰個任何一個場合入面呢，你出現人嗰個感染一個傳染源嘅機會呢，就係、是、呢等於原來嘅三成。暴露嘅人又等於原來嘅三成呢，佢嗰個傳播嗰個風險咧，係等於原來嘅一成留下嘅。咁嗰情況入面咧，就會俾足夠時間咧，我哋咧去即係話發現啲個案同埋追蹤咧，將嗰啲主要留喺屋企啊、你居住嘅地方啊、工作嘅地方，同埋一啲你都必定一定要去嗰啲，譬如話一啲本身嘅購物啊，即係話嗰啲嘅日常需要日品嗰啲地方咧，係嗰啲地方入面咧，我哋去追蹤個案亦都容易咗咧。我哋可以將嗰個疫情咧迅速降低嘅。由於呢個病嗰個潛伏期比較短啊，如果大家能夠咁做嗰陣時候咧，其實一個禮拜內入面咧，其實你可能已經見到個效果，可能見到個疫情入面咧係唔單止逆轉，可能係會跌到咧，譬如話你係一個禮拜到咧，佢可以跌咗一半嘅。如果係一個禮拜度跌咗一半咧，如果你計翻呢個幾何級數嚟講咧，我哋都可能需要八個禮拜，然後先至能夠將佢嗰個清零嘅，即 係 話你一路落去。 所以， 但係呢個咧係一個極之樂觀嘅，即係大家真係留屋企。但問題個社區而家就有一個問題， 要處理唔到呢個情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交代最新疫情和措施。她说现时每日超过100宗本地确诊，源头未明个案亦不断上升， Omicron 变种病毒亦快速传播，相信这波疫情是两年抗疫以来最恶劣。她宣布将加大检测量，以尽早切断传播链，将在马鞍山体育馆重设火眼实验室，再加上已增加的每日检测量，令每日检测量增至30万次。另外，政府目前正採購數以千萬計的快速測試套裝，預料下星期到達之後，屆時會推行全民快速自我檢測。另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又預告會考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除了現有規例 599F 中的15種表列處所之外，亦會加入額外處所。行政會議下星期二開會討論，通過之後會公布詳情。至於今個月下旬推出的疫苗通行證計劃，初期會要求進入這些處所的市民或顧客至少打一針，過一段時間會要求打第二針，再之後需要打第三針。環保署一名汽車司機確診新冠病毒，他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嗰名職員喺灣仔修頓中心當值，負責擔任駕駛工作，無需同公眾人士接觸，同埋冇外遊記錄。工作時都有佩戴口罩，同埋遵守有關防疫措施。佢最近一次翻工日期係上個月28號，衛生防護中心正跟進佢嘅個案。環保署已經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為有關樓層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並正安排在該樓層工作的所有職員接受檢測。本港新增131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感染佔130宗，當中源頭未明個案59宗，再創這波疫情單日新高。初步陽性個案大約195宗。衛生防護中心說，這波疫情至今錄得220宗源頭不明個案，又指 Omicron 變種病毒流行，大廈好易出現垂直和橫向傳播。中心亦留意到節日後出現跨家庭爆發個案，如果感染個案持續上升，未來可能要實施家居隔離。醫管局說，疫情嚴峻，多間醫院有職員在家居或社區感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朝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偏北風，明晚東風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温稍為回升，星期一有幾陣雨，下周中後期大致多雲，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5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橋去洪水方向近住衛理道快線的交通意外幾分鐘前清理好，第一大的交通現在都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碧街。就在加士居道天橋去洪水方向近住衛理道的快線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龍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反方向現在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近住衛理道一段都比較車多，車龍排到近模糊街。另外在龍翔道因為有汽車著火事故，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澤安村的部分行車線仍然都是受阻，一帶只是車多少少，但經過的朋友都請你小心。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澤安村有汽車著火事故，一帶車多。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現在交通回復暢順。另外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在新界錦田公路近住石崗菜站來回方向的交通都繁忙，去大埔的車龍排到近彭家村。之後提提大家，在馬料水創新路因為渠務工程，現在創新路流回方向介乎生物資訊中心至到能源大樓二座一段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司機拒絕提供呼氣測試樣本是會被即時拘捕的。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在7點半新聞之前，我們就跟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傾緊的。你傾到就是第五波的疫情怎樣才可以壓低，要幾耐的時間才要壓低下來呢？剛才梁醫生就說，如果是將個社會個出行的人流壓到是減少到即係比而家減少70%，咁其實咧都仲可能需要8個星期咧，先至會樂觀地先至會有機會回落嘅。請翻梁醫生，梁醫生你好。 系 系嗱，不如補充翻頭先個分析同埋觀點啊。咁嗱，如果係壓到70%咧，你樂觀估計咧都要8個星期。咁但係如果睇翻我哋， 其實佢逆轉就好快見到噶啦。 係， 你就係會，譬如由於佢本身嗰個潛伏期中位數講緊係3日啦， 其實如果你係真係做得好嗰、那個，即係話大家都留到屋企咧，你七日內入邊都見到個疫情開始逆轉噶啦。跟住，但係因為你係要清零啊、清零係要時間嘅，因為你幾何級數上，但係落都係幾何級數咧，係好慢嘅。譬如你係而家係接近譬如120几宗啦。咁你譬如話減一半嘅，你係譬如話係一個禮拜嘅，你譬如減到六啊幾，而跟住再減啊30几啊、16啊、8啊，一路數落去，直至到去到由一去到零咧，其實你可能都係要8个礼拜。但係咧，跟住嗰個個案咧，頭4个礼拜嘅個案減速咧係會相當快嘅，我哋好快可能會見翻啲雙位數啊、單位數。但係就算你見到單位數由單位數去清零嘅時間咧。同埋你由一個單位數去到譬如話10位同埋8位嘅時間呢，分別其實唔係太大嘅，因為我哋要清零呢係要時間。我哋第三波嗰時呢，就係因為呢我哋係放得太快嘅，變咗我哋第四波有個跳舞群組就話黑反彈咁解嘅啫。 但是梁醫生，我就想請問啦，因為如果照過去嘅經驗啦，咁過去嗰幾波嘅疫情咧，用咗唔同嘅措施啦，個人流咧就大概都係跌咗3到5成嘅水平嘅啫。咁如果真係要比而家係減少70%嘅人流，其實意味係要比過去啊，仲要更加強嘅措施或者大力度嘅措施咧，先至可以做到。 七成咧，其實係一個樂觀嘅啫。其實如果我哋只要減到50%咧，其實都足夠控制呢個疫情嘅，因為我哋唔係純粹係靠嗰個本身個人流嘅，我哋仲有咧係做緊我哋個人都戴好個口罩啦，再加埋我哋有啲嘅譬如話係嘅追蹤同埋檢測，只不過咧就話我哋越做得嗰樣嘢好咧，我哋就會係嗰個把握係越大咁解嘅啫。如果我哋真係好彩做到真係話將個人流減低到70%咧，甚至乎減低到咧。好似係當時喺台北市咁樣咧，譬如話你今次市面入住好多地方都冇曬人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要控制個疫情咧嘅時間係會比而家仲，即係比我哋想象嘅時間入面可能係仲要快嘅。只不過嗰個入面我講嗰個咧就係話，如果你一個禮拜減到一半咧，咁你就可能係要8个礼拜啦，即係佢一路咁減嚟一個幾何級數嘅問題。如果我哋一個禮拜入面呢，我哋唔使一個禮拜減一半，3日減到一半嗰陣時候呢，我哋可能嘅時間入面呢係講緊呢係1个月都唔使就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呢樣嘢呢就要睇即係大家能夠係有幾多能夠忍住，即係話你係變咗能夠留喺屋企。譬如好簡單，如果呢啲跟住嚟嗰2个礼拜大家即係話冇絕對必要都唔出去呢，其實入面你對嗰個疫情防控呢2个礼拜入面呢，可能入面我哋都會見到一個呢係一個嘅就係、是、變返一個雙位數嘅數字㗎啦，嗰個個個案入面呢可能仲係一個唔係太高嘅，即係一個低嘅雙位數數字都做到嘅，如果你話大家能夠咁做。問題就係話而家最大問題就話個社會上嘅人流呢，個個都覺得自己嗰個活動好有需要嘅，個個自己都要出去鬆一鬆嘅。喺咁嘅情形入面呢，你係避免唔到呢係有機會將個風險呢係唔單止帶返屋企呢，亦都令到呢你可能帶返你工作場所啊，令到成個社區方面呢都會產生好多嘅隱性又好，或者啲關聯嘅個案都會因為咁而產生囉。 好多谢晒你，梁子超医生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咁不过李立峰如果系要将香港嘅即系人流啊系再要进一步减嘅时候咧，咁可能就要问啦。正如头先阿梁子超医生咁讲，即系我哋要做几多嘅强力嘅措施先至可以做到咧？嗱，如果政府方面咧，其实佢哋寻日已经宣布咧，就系由今日开始咧扩大特别上班安排，就除咗提供紧急同埋必须公共服务同参与抗疫有关嘅人员之外咧，其他政府嘅雇员咧就尽量在家工作啦。暂定咧就实行到下个星期五嘅。咁而刚才喺记者会入边咧，特首都话啦，亦都有同地产建设商会啊，同埋银行工会嗰方面啊联络过，咁都系希望啲雇主咧都系推行呢一个安排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上一波上次啦，系将个人流去尽量压低嘅时候咧，其实都仲有几样嘢系做嘅，包括咗而家。 已經係行緊嘅啦。夜晚咧就冇咗堂食啦，咁跟住有好多嘅處所關閉啦，仲加埋咧係學生提早放暑假咧，咁先至可以做到喎。 係啊，咁所以即係似乎個情況，即係其實用阿梁醫生嘅講法啦，即係其實個估計可能都係即係算唔算係有少少樂觀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值得斟酌嘅。咁當然亦都到最後就睇下即係社會，無論係機構亦或係個人，即係自己個選擇啦。即係究竟個生活上邊，即係點樣去衡量咩嘢係必要咧，或者乜嘢嘢係即係需要去即係出街咧？即係願唔願意去響應政府嘅呼籲好，響應醫生呼籲好。咁呢啲都係即係睇翻市民自己嘅選擇。 嗯，因為食物及衞生局咧，尋晚咧亦都即係向市民呼籲啦。佢用個字眼咧係比較強烈嘅，佢就話強烈呼籲市民咧減少社交活動，不要組織或參與跨家庭聚會，盡量留喺家中，如非必要咧切勿外出，尤其係前往人流密集嘅商場同埋公共設施，以及咧人多擠迫嘅地方咧，以作壓制疫情嘅。咁希望市民咧減少出外啦。咁但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又覺得即係呢啲嘅呼籲啊，對你嚟講？是不是一个都有效的呼吁呢？你做不做到呢？电话号码187231，打来跟我们倾倾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一齐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人道年长得奖者陈思龙医生，加入无国界医生多年，去过多个战乱地区提供人道救援。 他相信就算未能医好每位伤者，都至少令他们感受到生命曾经被重视。 今个星期日听听陈思龙医生怎样在暗处发光。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李立峰啊，剛才喺記者會入邊咧，即係頭先都有講過嘅，就係、是、政府咧係打算向全港嘅市民啦提供到咧一啲叫做快速嘅測試包啦，就係啲嘅抗原測試包啦。咁剛才咧梁子超醫生亦都有講嘅，就話佢覺得即係都會有啲作用嘅。當然佢唔可以替代到個核酸檢測啦，但係都有作用嘅。咁甚至頭先喺記者會入邊咧，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即係自己都成日做呢個即係快速嘅抗原嘅測試包去用嘅喎嚇。 係啊，咁啊，即係都我諗個作用就係、是、意思即係話，其實大家如果你平時喺屋企，咁即係當你覺得有需要嘅時候，咁唔使下下即係去做一啲更加正式或者更加花時間嘅，即係去一啲嘅檢測中心去做啦。咁自己有個快速測試包，咁自己可以好快咁即係做到啦。咁呢個就即係固然你話喂係有啲幫助嘅。咁當然即係 但係頭先阿特首講，其實都都唔係真係好平嘅，即係我聽聽佢講法係啊，咁所以你話阿特首話佢買咗好多喺屋企啦，咁係即係而家就係即係可能係會即係全香港咁派發，即係有限嘅數目啦，咁都起碼可以即係希望可以幫到啲啦。 嗯，嗰度嘅動用嘅公帑咧，相信都唔少嘅，因為如果一個百幾蚊嘅話咧，咁你向全民派發咧，咁即係個數量都比較多啦。咁而政府又話佢哋唔單止係同一個嘅即係供應商咧係訂貨嘅，亦都會同幾個訂貨嘅。即係總之，如果嗰啲係一啲屬於認可嘅測試包咧，其實佢哋都會有機會咧去進行採購嘅。咁不過咧，調翻轉可能就係跟住嗰個配套，譬如你有依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包，你嗰個配套係點樣做啦？嗱，譬如咧，而家其中有一個提供呢啲測試包嘅公司咧，佢哋就話，如果你譬如檢測到係陽性咧，就可以打電話即係揾佢哋，跟住佢哋咧，因為佢背後其實都係承包緊一啲嘅社區嘅檢測服務噶嘛，佢就話會派人咧上嚟你嗰度咧，就再做一啲嘅測試嘅。咁所以究竟除咗係派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包之外，跟住後邊嗰個配套係點咧？如果你譬如發覺到你真係有一個可能係陽性嘅，咁係究竟係即刻可以揾到呢啲嘅營辦商幫你手啊，定係點樣做咧？咁可能呢個都要政府到真係落實嘅時候咧，再有進一步嘅解説同埋公眾嘅教育啦。 呢個都需要澄清嘅，因為你話平時即係你話啲公司有咁嘅配套提供，咁但係即係嗰陣時係講緊平時係講緊唔係全世界都用緊你嗰個快速測試包嘛。如果你話突然間即係政府係派曬俾全香港市民，一下子用嘅人多咗好多嘅時候，咁嗰個嘅配套嘅即係 support 配套嘅支持足唔足夠咧？點樣去應付咧？咁呢個都係即係要即係有待解説嘅地方。 嗯，另外一個咧都我諗喺疫情上面都值得留意啦，就係、是、清潔工人啦，因為佢哋就即係當然負起一個好重要嘅衞生嘅工作啦。咁但係咧睇到譬如喺尋日你都講咧，都有六名嘅清潔工人咧係確診㗎。咁分別咧佢哋就喺唔同嘅地方工作啦，有啲咧係喺醫院啦，但係有啲咧亦都喺商場嘅工作。咁究竟而家譬如對於呢啲清潔工人佢個防疫嘅措施係做成點咧？1872311打嚟傾下。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嘅會長黃乃源嘅。黃乃源你好， 你好。 你好啊，兩位主持人。 係，不如同我哋講講咧，而家據你所了解啊，業內咧一般對於清潔工嘅基本嘅配套咧係點樣嘅咧？係有一個口罩定兩個口罩啊？另外，譬如有冇啲即係防護面罩啊等等嗰啲嘅供應嘅？ 其實我會咁樣講啦，即係大部分香港嘅清潔工友咧，都其實喺外判制度底下即係工作啦，咁樣。咁好多時候咧，即係外判制度就係咁啦，因為即係已經有咗一個一年合約或者一年合約嗰個成本嘅規範。咁所以咧，你話即係突如其來咧，要佢哋即係大量咁去供應一啲防疫額外嘅防疫嘅裝備咧，其實係對外判承辦商嚟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經濟壓力嘅。咁其實喺疫症好早期嘅時候咧，政府係曾經提供過一啲即係一筆個撥款咧，去協助啲物業管理公司啊、外判清潔公司啊咁樣去添置啲裝備嘅，但係就只係一筆過啫。之後就冇啦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目前嗰個情況咧，喺業界咧普遍咧可能正如你所講，即係每日可能一個口罩，即係兩個口罩咁樣。但係嗱，即係都希望即係大家都體諒下，即係清潔工友個工作嘅狀況，其實都即係體力勞動啦，都出汗啦，甚至乎可能喺洗手間做清潔工作嘅時候咧，都用到唔少嘅清潔消毒劑嘅。咁即係你喺長時間咁樣使用呢啲清潔消毒劑嘅時候咧，個口罩嘅效能都係會下降噶嘛。咁所以一人一個係好唔理想啊，其實絕對好唔理想。咁至於你話譬如防飛沫嘅面罩咁樣，呢、這個就基本上咧係唔常見到會派發俾清潔工友嘅。 嗯， 係啦。咁另一方面，譬如話你見到話好似有好多大廈嘅工友，即係都。有感染嘅個案出現，我會好想講就係希望即係市民都幫幫手啦。譬如一啲即係尖鋭嘅物件啊，包好咗佢先，然後先即係棄置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聽到啲工友講話倒垃圾嘅時候咧，戒損手，即係都唔好講話個手套會穿會爛先咁即係 往往就話工友就係、是暴露咗一個咁樣嘅環境，但係工作咯。咁樣所以話，我會話即係除咗嗱，一方面政府即係希望政府會再提供一啲添置防疫裝備嘅津貼啦。另一方面，我哋都會希望咧，即係市民其實會留意翻，除咗個人嗰、那個衞生意識提高之外咧，其實即係嗰個整體嗰、那個公共衞生嘅意識，即係特別係。会影响到，咦，可能是即系对唔单止系对清洁工友，即系嗰件事可能会影响到啊成品大厦，甚至成个区域嘅人嗰、那个卫生嘅问题嘅。咁真系要大家通力合作啦，我会话。 系 另一方面咧， 系黄委员啊，帮我喺度咧，我想即系插一句，即系问一问你头先讲咧，而家嘅清洁工好多时都系外判噶嘛，但系有冇留意到咧？譬如会唔会话系譬如属于清洁边一类范围嘅外判清洁工，可能会有机会个防疫装备会比较好啲啲咧？譬如举个例，会唔会系譬如做商场嘅，又可能个装备会好啲，但系可能一般做屋邨嘅又可能会差啲，会唔会有咁嘅差异咧？ 其實好睇嗰、那個外判承辦商佢可以承擔到嗰個能力啦，即係不如我換一個角度講，就佢願意用付出幾多成本去照顧工友嘅健康，即係呢個唔一定係同佢喺商場啊定係大廈有關，係視乎佢願意付出幾多成本去為工友提供防疫裝備。就以港鐵為例。港鐵而家好似目前都係仍然係維持一至兩個口罩嘅水平啦，甚至乎亦都冇呢個防國手套嘅供應啦。甚至乎上一個抗疫津貼咧，係將公共交通工具，即係港鐵嘅清潔員工咧排除在外嘅。我希望今次如果再有抗疫津貼嘅時候咧，係會包括埋港鐵嘅工友。 另外黃乃源都想即係問一問，即係其實除頭先講到啲物資嘅問題啦，亦都講到話即係市民嗰個嘅即係嘅公共衛生意識嘅問題啦。咁喺即係都見到，即係譬如喺一啲嘅報道入面都有提到啦，即係譬如始終可能有一啲嘅清潔工可能即係可能即係不幸染疫嘅咁。咁我諗嗰個係咪都有一個即係叫我所謂話對佢哋個保障啊，甚至即係嗰個所謂即係點樣去定義咩係職業病嗰個問題喎？ 呢、這個就其實由我哋爆發疫症嘅初期到而家啦，一路都好希望政府可以將呢、這個新冠肺炎納入去呢個職業病嘅範圍入面。而家工友一路都有咁嘅憂慮嘅，就話我哋長時間暴露喺呢、這個高風險受污染嘅地方裏面去工作。咁但係往往就話其實如果我哋就算康復之後啊，都可能有一啲所謂長新冠嘅後遺症，影響到日後嘅工作能力。如果冇一個職業病嘅保障嘅話咧，對佢哋日後嘅生活咧，其實都係構成一個疑問。當然啦，好歡迎今日咧，即係阿羅局長咧講緊話啊，譬如我哋強檢啊，或者係禁足嘅時候咧，係咪都可以納入病假咧，令到工友即係都可以本身已經係手停口停嘅時候咧，即係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樣。咁但係即係職業病呢個議題上面咧，都仍然係裹足不前。 系，不过黄乃源亦都即系想讲，就系过去嗰两年啦，已经疫情系经过咗两年啦。咁将新冠病毒列为职业病咧，呢、這个咁嘅要求咧，亦都唔系第一日开始嘅。咁但系似乎咧，政府就比较难去即系冇乜，似乎冇乜正面嘅回复啊。会唔会系因为佢嗰个嘅传播方法咧，令人难以界定你系咪因为职业而感染到呢一个嘅新冠病毒，会同呢个有关呢？ 我會咁樣睇嘅，其實即係一路以嚟咧都累積咗唔少個案咧，其實都喺工作場域裏面發生咗噶啦，即係包括有即係航空業界啦，包括可能有清潔，我哋清潔界嘅工友啦，咁樣譬如可能甚至乎有保安業界啦，咁呢啲都係或者佢長時間逗留喺個工作環境入面，然之後即係都係喺個工作場域裏面會同其他人有接觸嘅。如果即係你都唔能夠將佢納入職業病嘅話咧，往往就係令到工友就提心吊膽。其實我今日翻工，其實有不斷有工友向我反映嘅。其實我今日翻工都唔知道會唔會染病，染病之後又唔知道會唔會得到保障。咁樣其實對我估對整體嗰、那個即係勞動力市場都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啦。 好多谢晒你，黄乃源，有机会再同你倾啊！黄乃源咧系清洁服务业职工会嘅会长嚟嘅。李立峰，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又关注一下咧，就系屯门大兴村兴平楼嘅情况啊，因为个围封时间咧而家就要多一晚啊，预计听日朝早咧先至能够解封嘅。电话旁边请嚟屯门区议员陈友海，陈友海你好。 你好，你好， 系系讲一讲呢个轻停留嘅状况，即系市民嗰方面，佢哋而家即系都接收到晒资讯啦，就要围封多一晚啦。咁譬如喺角色嘅配套方面啊，你哋睇到有冇提供到俾居民咧满足佢哋嘅生活需要咧？ 嗱，传播咧由初二已经开始噶啦，因为已经发现咧呢个污水咧有呢个阳性嘅个案。咁咧就係懷疑咧係呢個垂直嘅傳播啊！咁咧其實咧喺初二咧當晚咧已經有58户咧已經係離開咧興平樓咧係被隔離噶啦。咁咧初三咧琴日咧就係晚上咧就7点圍封啦。咁咧就係到今朝早7点，但係咧就今朝7点之後咧仲可能延長多至到明日嘅。咁咧，而家咧就總共咧發現有成16宗嘅發現嘅個案啦，咁咧就係、是、變咗咧，而家咧居民咧就已經係第二日咧就已經喺屋企啦。咁咧就我哋就要求房屋處咧就安排啲膳食啦。咁咧就可能唔知係咪急速得滯啦？今日咧我哋發現咧有啲成3-4点都未有飯呢個安排到。咁希望呢房屋署呢要改善好呢一方面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呢因為呢我度呢就我啲污水渠呢就係、是、嗰個因為大英村40年啦，佢係舊型嘅設計。咁、呢就係、是、污水渠呢係兩户呢係共用一個污水喉嘅。咁、呢懷疑呢因此而呢呢個傳播。咁係咪呢要求房屋署呢俾啲或者漂白水啊，暫時咧叫佢哋咧自己清洗啊、消毒啊，減低咧嗰個病毒嘅傳播咧。咁咧而家咧就喺度做緊咧呢個強檢噶啦，喺下邊咧而家咧就強檢，強檢咧就就安排得比較順利嘅，因為咧佢就分流。逐批逐批放落嚟咧，就唔似得咧之前咧就即係一落嚟去曬咧呢個大堂門口咧，就係喺度咧聚集咧，可能咧會造成一啲咧係感染嘅啊。 係 個情況而家就咁樣啦嚇。 係針對行動不便人士上門檢測嗰度係咪都配套到啊？ 就個別咧有啲長者咧係即係行動唔方便咧，咁都要求咧房屋處咧。或者佢有一個咧愛心大使咧，就上門咧為佢哋咧檢測咧。咁呢度咧個別都有啲做到嘅。咁我哋希望咧，即係能夠咧係比較行動唔方便啊，年紀大嗰啲咧，能夠咧係同佢哋咧上門去做啦、 好多謝曬你，陳友海，傾到呢度啊。陳友海係屯門區議員嚟嘅。李立峰當然啦，即係每次嘅圍封咧，其實政府都動用咗唔少部門嘅人員咧去協助啲居民嘅嚇，咁亦都做咗好多統籌工作。咁但係如果係繼續用圍封咧，可能喺一啲人手上面咧都要再增加。 我諗人手同埋經驗啦，同埋嗰個即係資訊嘅流通啦，即係點樣樣去可以更加有效咁俾到啲居民知道哦，係咪真係幾時解封？解封的時候是否真的會解封呢？如果有什麼改變的時候，那怎樣去告訴他們呢？ 這個都是統籌能力的一環。多謝，拜拜。